真係你需要爬下好多功夫咯。咁我即係我就會係咁樣多啲去睇啦、練啦、諗啦。 OK， 一樣啊，同我哋直播一樣係做現場嘅，冇 NG 嘅。好啦，嗱咁我想問一下高麗雲啦，你嘅準備係點樣㗎？ 我覺得做粵劇咧最緊要咧，你就係要熟讀曲本。咁你就算你點樣你企咗出去咧，你唔可以唔記得個曲。如果唔係咧，就你交唔到你自己嘅位俾人，你人哋就接你就好難嘅。咁我喺呢、這個劇裏邊咧，我係只係做一個老群主，咁所以我嘅份量就係好少嘅。咁就最主要係即係讀熟個曲本啦。 好好，咁啊到男主角係男主角，但係係。何慧玲女士 啊，即係 咧， 籌備咧，即係頭先阿雲講啦，即係話唔係，即係佢個角色唔係好多嘢，但係其實唔係嘅，多與少都好啦。你預先你睇完劇本，你嘅劇中人嘅個性揣摩，其實都做好多功夫，即係尤其是業餘咧，因為佢唔係好熟悉。譬如我哋職業係比佢哋容易係咩咧？起碼我點樣行出去就唔需要諗啦，即係一行我就知道應該點樣行咯。但我哋嘅預備功夫咧，首先就係睇個劇中人，即係個個性，你嘅人物係乜嘢。睇咗曬成部劇本啦，咁先去睇自己嗰一部分。咁而且喺香港同呢度嘅分別咧，就係咩咧？香港咧。你顧掂自己就得啦，因為個個都係職業嘅，陷落去同埋交流都係即係有咁嘅經驗咧，就唔係咁難嘅。但係過咗嚟咧，你全部都係業餘嘅咧，就好多時你要執生啦，即係睇下對方需要點，即係唔可以話自己嘅個我要點，你跟我咁佢就難㗎啦。咁你多數都係就呢邊嘅演繹方式。咁咯， 好好，咁啊，听阿凤姐点样讲？ 我咧就其实一身兼几职啦， 你咩嘢都搞晒喎，基本上。 除咗我系演员之外咧，我又系制作啦，系咪？ 系啊系啊。 我讲下演员先啦。嗱，念曲咧，嗱，首先我哋一年前已经谂住做边场戏先啦，即系譬如上一次我哋做《紫钗记》之后咧，就谂做啲长戏。咁但系咧，念曲咧通常都系半年啦，但系今次就因为好忙。大概三個月前到啦，咁就我嘅念曲就係讀咗之後咧就默嘅，因為你一路念一路念，你以為好熟啦，其實水過鴨背。到你上一台咧，你就諗就唔記得嘅會，咁我就會默。咁又最多時候咧就係因為日頭我太多嘢做，瞓覺啦，瞓覺嗰時眯埋眼啦，咁啊諗啦，念啦，念到嗰度點？如果我唔知嗰個咩字喎，就起身即刻走去抄劇本咯喎。但有時夜晚咧，大家隔離瞓住個人，如果你起身佢又嬲你又鬧你。咁啊，第二朝記得睇劇本嗰度做乜啦？咁咧其實好有用嘅喎，原來你瞓完覺咧，第二日咧你咁樣諗法咧，第二日你又記多啲嘅喎。咁就係咧排戲都好重要，因為你自己猛咁練猛咁練啊嘛。但你要排戲，人哋交俾你，咁排咗戲之後就更加熟絡。咁今次我哋好好彩咧，玲姐嚟早咗啊，但佢就更加辛苦啦，就拉住佢嚟排戲。上一次佢第一次幫我哋排戲咧，又教我哋行位啊咁樣咯。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好好彩，就除咗咁樣啦，咁我又要兼顧佢哋著咩衫啊，下個禮拜我哋開始執衫啊，咩頭飾啊，所有下欄啊，所有我哋全部劇嘅衫嘅所有道具啊，演員嘅衫，如果我哋現服唔有嘅咧，我哋供給嘅全部頭飾又係，咁道具啦，執道具啦，咁啊道具咧就係靠我老公執啦，但係。我哋都要提佢嘅，但要提佢咧要好慢慢咁提嘅，我就唔提噶，我就叫阿李群熙你打電話俾佢啦，或者叫呢個你打俾佢啦，因為我同佢講咧，佢話我唔知你自己注定你嘅事唔關我事，但如果李群熙打俾佢，阿 Becky 啊，哎呀波哥，你可唔可以幫我攞啲？佢就話好啊，好啦，我幫你搞掂啦咁啊，你知唔知啊？幾個面孔嘅，所以咧就，但如果 即同佢唔熟。就好啲係嘛？ 好熟㗎啦， 同你熟得滯。 唔係，全世界咧，佢對我係最衰㗎啦，成日都鬧我 的。因為對你同你最熟啊嘛， 所以 係嘅，佢一路都 在你後面那裡 back up 你支持你，其實他是很辛苦的哥哥， 所以我懂做咯，今次最後這場咯。但是譬如製作方面 就更加多東西啦，一年前預備劇本，然後就訂戲院了，訂完戲院就看看有什麼錢賺了，就打電話給這個，你可不可以贊助啊，打這個你可不可以贊助啊，那就寫一些申請表啊，希望拿申請到錢啊，咁咯。咁然後咧就開始整個座位表啦，咁啊上網賣飛啦，咁變咗又要，因為你上網賣飛咧，嗰度啲飛賣咗，你要 make sure， 即係你要知道你唔好賣嗰啲飛啦，如果咪雙重出咯。咁就之後就點樣傳，點樣去宣傳咯。咁依家多咗用我哋叫做 social media 啦，咁咗啲等上電腦啊。website 買啦，咁然後又去好似你哋電視台贊助啊，其他個電視台贊助咁樣咯，咁然後就下個禮拜執衫、執頭飾、執道具，咁然後就嚟㗎啦，咁啊要訂飯啦，就揾我哋阿霞姐啦，訂60人嘅飯、70人嘅飯，咁到時又要諗定前台買飛叫邊個。總之好多嘢做，咁所以咧，我 前幕後 好多時咧，到演出咧，我覺得自己係唔預備足夠啊。咁但冇辦法啦，係咪？ 係。 咁做完之後，我又唔諗噶咯喎，我又唔會話，哎呀，上一次都兜真文唔好啦，我唔諗噶啦，下一次。 你都係女主角嚟噶喎。 係啊，好多嘢。 你就係嗰個老婆嚟噶 喎。好彩我拍攝係玲姐，我有咩錯漏，佢會托住我咯。但係都要盡量咯，盡量。咁希望大家 多多支持， 多多支持咯，系啦。 其實真係應鳳鳴呢一個劇團係一個平台啦，可以話係即係等呢度大家喜歡粵劇嘅人都可以參與啦。其實有冇話即係咪係人都可以參與啊？不分年齡啊，即係繼續都歡迎大家走嚟跟你學戲嘅先。 OK 嗱，跟我學戲咧就唔係個個中意嘅，但我咧我有個免費嘅水袖班嘅，我有喺啱啱喺奇蘭里咧有三堂係免費嘅。教佢哋基本水袖功咯，教佢哋跳只舞咯。咁又到九月咧，我喺列志文亦都有三堂免費嘅。其實同佢哋合作咗幾年噶啦。咁就然後我就又有粵曲班啦，個個禮拜一就喺奇蘭里3:00至4:30嘅。咁其實好平嘅，就10蚊一堂。就咁我就仲有其他嘅活動，佢哋都可以參與噶。 嗯， 佢哋叫佢哋嚟做戲，佢就可能唔會。但我覺得咧，應該嚟學下唱粵曲。首先咧，唱歌咧就好似氣功咁嘅，你深呼吸一啖氣咧，你啲養分就全身由走勻你嘅氣啲血管裏面咧，對個人都好聲好啲喎。咁同埋你練慣你嘅中氣咧，你知啦，人啊一出聲，你有中氣，你個人都健康啲啊嘛。 嗯， 係咪？你聽下玲姐啊，佢而家未出聲就要出聲啊，唔使咪都得噶。 咁又唔係喎，我講即係我平時講嘅咧，同出台講嘅係兩回事嚟嘅。 嗯，係因為我。即係我相信都係，因為我睇你哋嘅 poster， 即係當然大家化咗妝，我就唔認得咁滯。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啊，點解粵劇嗰啲化妝，我係覺得個個都好似差唔多樣咁啊，我係分唔到。係 啊，如果外行咧係好難認得出嘅，因為個面可以話係面譜啊， 差唔多個面具 係白同紅嘅啫，微黑嘅啫嘛，咁樣樣。 其實嗱，阿玲姐，你覺得有冇話邊啲人係適合去學唱戲啊？比較即係有潛嗰啲骨骼精奇，邊啲先屬於骨骼精奇？ 唔係話適唔適合嘅，最緊要佢自己本身有興趣。 嗯， 有興趣咧，佢就自不然去揾噶啦。而且咧，粵曲同粵劇都好咧，即係好似吸毒咁嘅。你中 你沉迷唔好鬥， 係啊！你一中意咗咧，你就一路係咁沉迷咗落去。 嗯，因為我見即係粵曲嗰啲有時可能啲中文會比較深啲啦。 係， 即係未必。個個一即刻就會明噶嘛， 但係如果你學中文咧，你學唱歌啊、粵曲嗰啲，你真係學好多，學到好多中文嘅文化。 嗯嗯嗯。不過好彩就係我見阿鳳姐去好多都係中英文對照，都係為咗即係宣揚呢個粵劇文化，亦都帶俾一啲主流嘅地方咁樣。 係啊，我覺得咧，主流社會是最重要的，即係如果我哋粵劇可以打入咗主流社會嗰個市場咧，咁可以繼續延續落去咯。雖然話佢哋未必識講中文，但係識欣賞就得噶啦。 嗯， 我就每一次我喺做啲工作坊咧，我都同啲嗰啲觀眾講咧，主流社會我話佢哋話我哋啲粵劇嘈啊， 我話粵劇係一啲都唔嘈嘅，我哋嘅鑼鼓係我哋嘅心臟嚟嘅，因為嗰啲鑼鼓係我哋嘅動作鑼鼓，你做緊乜嘢佢就有嗰個鑼鼓嘅，所以你哋要認識咯。 嗯，好，咁喺度再提一提大家嚇，燕鳳鳴粵劇團嘅呢個上演任伯經典名劇《思敲》嘅就係3月23日星期六晚上7:00喺本拿比 Michael J. Fox Theatre 嗰度上演嘅。咁如果購票或查詢係咪可以揾你哋噶？ 系啦，打电话俾我604-764-8181，604-764-8181，或者可以上网买票。 最紧要多多支持啊！ 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下呢个粤剧团，可以将呢个文化继续传承落去嘅。咁今日好多谢燕凤鸣粤剧团嘅总监阿凤姐啦，同埋特登由香港嚟嘅阿玲姐啦、何伟玲，同埋就系其他嘅演员嘅，多谢晒大家上嚟呢度同我哋讲咗咁多呢个文化嘅精髓。 多谢晒。 都唔听，系咪仲要教啊？ 华侨之声提提你，今个星期六临瞓前记得将时钟拨快一小时，即系2:00变3:00，记得教啦。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中午新闻专辑。 DM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3月8日星期五，欢迎收听12:00新闻专辑。我是吴兆斌，先讲下新闻提要。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二月份增加41,000份职位，而军民集轰炸加沙南部和中部地区，至少29人死亡。香港立法会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叛国叛乱可以判囚终身监禁。 加拿大新闻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二月份增加41,000份职位。张杰林报道。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劳动力市场报告，指本国经济二月份增加了41,000份工作岗位，不过因为就业增长继续落后于全国强劲的人口增长，上个月失业率上升了0.1%，至到5.8%，职位增加主要是全职就业岗位推动，数次符合市场预期。一月份的报告增加了37,000份职位，市场原本估计二月份的报告只会增加20,000份的工作岗位，今日公布比原先市场估计的更为强劲，增长分布在服务、生产、储蓄和餐饮服务业等，增长最为强劲。随着消费者开始减少支出和高利率正在拖累经济，导致各企业销售放缓，但强劲的人口增长似乎抵消了其中一些影响，包括劳动力市场。滿尼可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Douglas Porter 在分析報告裏面寫到，今日的報告乍眼一看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全職工作崗位的急劇增長較為明顯，不過持續的大規模人口增長使到結果並沒有原先看來那麼強勁，反映勞動力市場實際上正在逐漸降溫。高人口的增長為全國經濟增加了更多的消費者及勞動人口，使到就業崗位持續地增加，但其他就業指標就描繪勞動力市場實際是較弱的情況。加拿大統計局最近之前的報告亦都更加強調就業率，以了解就業增長是否跟得上人口增長的步伐。另外統計報告亦都指出，15歲及以上加拿大人就業率在2月份連續第5個月下降，是自2009年4月半年以來最長出現連續下降的週期。與此同時，加拿大的工資增長繼續增加，平均時薪比1年前增長5%，低於1月份的5.3%。 M3型華僑之星張玉良報導。 另外，本省公布二月份的劳动力市场数据显示就业情况好坏参半。张杰流道。 本省的就业数字都有增加，不过二月份本省劳动力市场就出现喜忧参半的情况。根据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数据， BC 省上个月增加了5,900份工作岗位，失业率下降0.2%，去到5.2%，代表本省本年初失去了2,600个岗位之后，在二月份出现一些疲软的增长。总体而言，全省增加了15,100个全职工作岗位，不过失去了9,100个兼职岗位。比较一月份，本省失去了19,600个全职工作岗位，不过增加了17,000个兼职岗位。省就业经济发展及创新厅长 Brenda Bailey 贝雅丽接受本台专访，亦同意今次一个好坏参半的就业报告， 有一啲好嘅消息，亦都有一啲令人担心嘅地方。 Yeah, I think that's a fair representation. We would call this a mixed bag. And I think that, you know, that's what we've seen over a few months now, for sure. Some positives and some negatives. But the main takeaway is that BC's economy continues to function well. 他被問到，本月報告較有人注目是建築業增加3600個崗位，資訊文化娛樂業增加7300個工作崗位，有關行業和本省的電影和電視有關。他回應指這個是本省投資在多個不同行業，萬一個別行業出現困難，亦可以有不同的行業可以保護本省經濟向前發展的政策。他解釋說，在2023年美國荷里活罷工使到本省大部分的電影業保持平靜，該行業在今年初失去了6600個工作崗位。 Yes, that's a really good point. And in fact, this month, when we look at our largest game, the category of information, culture, and recreation is up 7,300. And that's actually the area where much of the film workers are captured. So it's very likely that film has helped driving that number forward, and it's great to see film recover. 在職位減少的行業包括批發及零售業，失去了5600個工作崗位，農業少了4500個崗位，兩個行業遭受到最顯著的下跌。不過他被問到有關行業是否只是因為聖誕節過後和冬季的季節性下降，並非是一個下跌的走勢。貝瓦麗就指他們需要見到一個長期的下跌才會用一個走勢去形容。 Yeah, it is very likely related to seasonal change, and we do try to watch over time. We don't really call something a true change unless we've seen it month over month. So if it starts showing, you know, maybe 3 months in a row, then you'd say, this is a trend that we're really needing to pay attention to. 至於本省未來勞動力市場策略會向哪一個方向前進，貝瓦麗就指BC省將會集中一些本省特別有優勢的行業發展，包括一些高科技行業，例如本省的海洋工業。另外，醫療科技行業亦都係一個值得投資的方向。佢最近先到一間人工智能手提超聲波科技機構參觀，形容有關科技對本省一些偏遠社區亦都十分有利。 We're also very keen on the life sciences sector, so this is pharmaceuticals and medical technology. It's a very, very promising area for British Columbia, and we see. A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首份公布为温华无家可归、面对精神健康同埋逼近挑战嘅年轻人，增拨28个护理床位。刘达明。 省精神健康及逼人厅长 Jennifer Weiss 韦瑞珍星期五表示，作为青少年精神健康及逼人支援的最大规模扩展计划，28个新的青少年社区护理床位将成为温哥华 Covenant House 一个新计划的部分项目，以协助16岁至24岁的无家可归年轻人。 We are really in the midst of one of the largest expansions of supports for child and youth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s care. We're supporting here a new low barrier program for young people aged 16 to 24 right here at Covenant House. We will be funding 28 new youth community care beds for the newSanctuary program. 韦瑞珍称，面对精神健康与滥药挑战的高风险儿童及青少年，需要一个安全及支援性的居住场所，并为他们提供开始复康的所需护理。他说，温哥华 Covenant House 的新庇护所计划可确保更多年轻人有一个安全的地方栖身，并获稳定与所需的治疗，为他们的生活铺平更好的道路。除28张新床位外，另会聘入33名新的全职员工来支持计划，例如青年工作者、支援员工、一名社工和一名辅导员。青少年可以自行推荐或由服务提供者推荐，其中5张床位专用于急症室的转介个案。省府强调，该类社区支援床位是为高风险年轻人提供的低门槛床位，为面对严重药物使用挑战、未经诊断或未经治疗并有精神健康问题的年轻人提供全方位护理。新的庇护所计划在今年6月执行，是温哥华 Covenant House 提供的最低门槛护理计划，有助填补专门为无家可归年轻人的支援缺口。计划目的是为存在严重滥药与精神健康问题的年轻人提供稳定及适合他们的复康途径机会，其中可能包括更全面的精神健康与吸引护理，以及稳定的住房与社会支援。此外，參與庇護所計劃的年輕人更可從 Covenant House 的其他資源受惠，包括為青少年度身訂造的吸引治療支援、每星期7日的膳食，以及使用電腦、健身房、音樂室與健康室等設施。據去年全省無家可歸者的統計顯示，8%的無家可歸者年齡在25歲以下。

两店同时推出御寒新菜式胡椒猪肚汤，只卖28.8，大大煲羊腩只卖49.8，仲有招牌龙虾糯米饭及各种油水海鲜，长期大特价。 广东烧腊良心餐厅，价格亲民。 广东烧腊专注烧腊100年。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列治文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3320 Kingsway， 电话778-737-1700。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Upper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upperservices.ca。 美容阁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举行娇韵诗春日彩妆护肤开放日， 特别推介全新 Hydra Essential 水润活肌保湿精华及乳霜， 具超强丰盈及保水保湿效果，让肌肤水油均衡，平滑油润细致。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ence 的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购买 Clarence 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我们在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ts.com 网上平台见，预约604-232-1010-33-6688。 无论地产买卖、物业管理，揾 Edward 汤汤伟培一站式搞掂晒。 由 Edward 汤汤伟培主理嘅 Sutton Maple Pacific 丰顺地产，采用最新 iCloud 云端科技，令房地产买卖、投资收租、物业管理更有效率。 逢星期五早上8:15，汤伟培仲会主持节目《温哥华地产情报》，分析最新市场走势及分享地产资讯。 大家好，我系 Sutton 丰顺地产嘅 Edward 汤汤伟培，欢迎随时打电话604-649-3848，系604-639-3848，找我傾下啦。 國際新聞， 加沙人道情況持續嚴峻，以軍轟炸加沙南部和中部地區，至少29人死亡。劉嘉明報導。 巴勒斯坦電視台報導，以色列軍隊當地星期五密集轟炸加沙地帶南部及中部多個地區，造成至少29人死亡。報道話，以軍轟炸南部城市漢尤尼斯多個地區，至少12人死亡，多人失蹤。以軍亦對另一個南部城市拉法兩處住宅發動空襲，至少9人死亡。此外，以軍亦都密集轟炸加沙地帶中部扎瓦伊達及盧塞賴特難民營等地，造成至少8人喪生。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媒體辦公室發表聲明話，當日空投到加沙地帶北部的多個救援箱因降落傘未能及時打開，高速落地擊中住宅與平民，造成至少5人死亡。加沙地帶衛生部門發布的數據顯示，以軍過去24小時對加沙地帶的襲擊共造成78人死亡、104人受傷。去年10月新一輪衝突爆發以來，以色列在加沙地帶的軍事行動已造成超過3.08万人死亡，超過7.2万人受傷。另外，加沙地帶北部一次空投救援物資的行動造成傷亡。外電引述加沙最大的希法醫院醫護人員報導，事發沿岸一個難民營以北，造成5人喪生、10人受傷，傷者要送往醫院。目擊者話，空投物資期間降落傘冇打開，援助物資墜落一間房屋的屋頂，10分鐘之後看到有人轉移死者遺體及其他傷者，他們當時就在屋頂上。美國與約旦是在加沙北部進行空投的國家之一。哈馬斯控制的加沙政府媒體辦公室表示，空投不是援助的最佳方式。聯合國說，空投或提議中的海上援助走廊不能夠替代陸路運輸，敦促允許更多貨車通過更多邊境口岸抵達加沙。另一方面，加沙停火談判陷入僵局，哈馬斯代表要離開談判地點開羅。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表示，應由哈馬斯決定是否同意停火，以便允許更多人道援助進入加沙，並為談判持久解決衝突鋪路。對於未能達成協議，以色列及哈馬斯互相指責，談判是要達成一項協議，哈馬斯釋放部分人質以換取40日休戰，而關押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囚犯亦將獲釋。布林肯與土耳其外長費丹會晤前表示，華盛頓仍在推動停火，問題在於哈馬斯。他說投在他們的牆上。 AM1320 華僑之聲劉德明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發表國情指民，指美國的復甦正在建立充滿可能性的未來。港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美国总统拜登到国会发表今届任期最后一次国情咨文，并把握这一次大选前的重要机会，从多方面批评好有可能再同他争入白宫的前总统特朗普。拜登话，上任前国家遭受最严重疫情大流行和经济危机夹击，失业率和犯罪率高企，人心惶惶，特朗普没有履行总统的最基本责任，不可原谅。而现在美国的复苏正为国民建立充满可能性的未来。美中关系方面，拜登说所有棘手的对华谈判特朗普政府都没有做，现届政府已确保美国最先进的技术不会在中国使用。拜登重申不寻求与中国冲突，只是想竞争。 I've made sure that the most advanced American technologies can't be used in China, not allowing to trade them there. Frankly, all this tough talk on China, it never occurred to my predecessor to do any of that. 拜登又指特朗普近期说，除非北约作出更多防务贡献，否则会叫俄罗斯可以为所欲为的言论是危险和不可接受，强调他不会屈服，亦都不会不顾乌克兰而去。 The United States walks away, it will put Ukraine at risk. Europe is at risk. The free world will be at risk, emboldening others to do what they wish to do us harm.My message to President Putin, who I've known for a long time, is simple. We will not walk away. We will not bow down. 以巴衝突方面，拜登說已經指示美軍在加沙沿岸緊急設立臨時港口，容許更多食物、食水和藥物等人道物資運到當地，又承諾救美國人質回家。至於外界對他年齡的關注，現年81歲的拜登就說，到了他的年紀，應對某些事情的時候會比以往任何時候思路更加清晰，強調問題不是年紀幾大，而是思想的新舊，不可以只是沿用倒退的思想領導國家。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日本著名漫画家鸟山明病逝，终年68岁。他的作品是包括《龙珠》和《IQ 博士》。今日记者张子欣报道。 鸟山明的工作室发表声明，表示鸟山明因为突发硬脑膜下血肿，已经在3月1日去世。声明说，由于他热衷于工作，一定仲有很多想要实现的目标。鸟山明在世界各地粉丝的支持下，得以在超过45年的时间里面持续创作。廖山明1955年在爱知县名古屋市出生，贵1984年到1995年期间，在集英社周刊少年中连载《龙珠》，单行本共42册，《龙珠》更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全球累积发行2亿本，亦都改编成卡通、动画、游戏等。廖山明曾经话，以为自己唔会出名，所以未有采用笔名，对此曾经感到后悔。廖山明2013年接受日本朝日新闻采访时，形容自己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他又说不知道《龙珠》为何在全球如此受欢迎。他表示从来没有想过要透过漫画传达信息，只是想读的人开心。廖山明的死讯震撼漫画界，海贼王作者美田荣一郎感慨廖山明走得太早，而火影忍者作者岸本齐史则称他为漫画之神。日本传媒发布日本漫画家年收入，鸟山明去年收入排第二，达到14亿8000万日元，仅次于海贼王美田荣一郎的31亿日元，足以证明鸟山明的地位。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翻嚟嘅中港台新聞有：香港立法會審議維護國安條例草案，叛國叛亂可以判囚終身監禁。 恭喜恭喜 ！AM1320華僑之聲恭賀列治文公眾市場對面富欣港粵美食隆重開業，祝大展宏圖，生意興隆。 借少少还少少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帮你灵活周转，要几多先借几多，就好似抵押贷款咁，用嚟应付人生嘅高山低谷。Flexi Line 仲可以帮你轻松理财，例如管理好你嘅营运收入或者采购支出等。无论你需要5万、15万定系300万现金 ，Flexi Line 随时随地都可以帮到你。今日就打嚟604-430-1498，揾我 Macy 帮你搞掂啦。Capital Direct.ca 列治文观音寺定于3月17日举行佛母大孔雀明王经诵经法会，由住持观静法师带领全体法师恭诵佛母大孔雀明王经，藉此新春之际参加祈福法会，种善根，得佛菩萨加持，龙天护佑。法会由早上8:30至下午4:00，设有增福延寿牌位、共斋及随喜功德项目。详情请电604-274-2822，604-274-2822。 中港台新闻。 香港政府就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刊宪，草案提出各项的罪行最高刑罚，其中叛国叛乱、煽惑中国武装力量成员叛变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的破坏活动，一经定罪，最高可以判处终身监禁。本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基本法23条立法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朝早刊宪，中文版草案全文共212页，建基于一国两制、尊重及保障人权等原则，列出共39项罪行元素和相关最高刑罚。草案以现行叛逆罪作为蓝本，订立叛国罪，涵盖意图危害国家主权、统一或领土完整而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等行为。当局又订立叛乱罪，针对一个中国内的严重内乱甚至武装冲突，性质和程度比一般暴乱更加严重，无论是叛国定抑或是叛乱，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终身监禁。而煽惑中国武装力量成员叛变，一样可判囚终身。而在叛国罪下，任何中国公民公开表明意图犯叛国罪，可被判处14年监禁，如果知情不报，可判囚14年。草案亦都完善现行的非法操练罪，最高可判监7年。如果在境外势力资助或者其他方式支援下提供指明操练，可加刑至10年。在叛乱罪下，任何人煽惑公职人员，包括特区官员、行会成员、立法会议员等，放弃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最高可判监7年。而任何人出於煽動意圖作出具煽動的作為，發布煽動刊物等，同樣可被判監7年。兩者如果涉及勾結外國勢力，均可以加刑至到10年。另外，任何人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者罔顧會否危害國安而損壞或者削弱公共基礎設施，包括公共交通工具、互聯網等，可被判監20年。如果涉及勾結外國勢力，可被判終身監禁。草案亦都新增境外干預罪，訂明任何人如果意圖帶嚟干預效果，例如影響立法會或者法院的職能、干預選舉等，而配合境外勢力作出某項作為，並使用不當手段包括暴力，一經定罪可判監14年。另外，條文提出非法獲取國家秘密最高可判監7年，非法管有國家秘密最高可判囚5年，非法披露國家秘密最高判監10年，而間諜活動可處監禁20年。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出席立法會相關法案委員會會議時話，相信草案審議之後將會補上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律的最後一塊短板。 特區政府是很有信心條例草案是完整管用，具有前瞻性和靈活性。條例草案經過立法會的審議和證明之後，將會補上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律最後的一塊短板。 林定國又說，香港將會有一個完整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系統，可以專心為社會謀發展，為人民謀幸福。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立法會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委員會下午召開會議，逐條審議條文的內容。委員會在傍晚休會，明早9點繼續。港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政府今朝早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刊宪和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条例草案已清楚界定各项罪行，列有适当例外情况和免责辩护，无辜者不会误堕法网。 依据刑事法的一般原则，有关罪行是需要证明适当的犯罪意图，要求呢是必须证明被告人在进行相关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或者活动的时间是要怀有所需的意图，认知或者罔顾等犯罪意图， 無辜者是不會誤墮法網。 草案已讀辯論中止待續，法案委員會下午逐項條文審議，嚟緊星期六日繼續開會。在審議中央釋義的時候，有議員關注是否包括中國共產黨。保安局副秘書長廖李可琪解釋，中央釋義要同憲法一定理解， 基本上是根據憲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所有中央政權機關。那我在這個條例草案裏面，中央一詞的含義呢，就會要看回個內容和國家憲法去一併地理解的。 也都有議員質疑條文中國際組織的定義過闊，廖李可琪說以作平衡， 可以說是有些怪頭賣狗肉的一些這樣的機構呢，我就因為我收窄了定義，我沒辦法將它擺到下去，就令至到我們的條例呢，我們的效用呢就大大減少。那所以我們用這個又既闊又窄的一個方法呢，希望可以第一不要包含到一些不應該包含的國家或者一些組織，但是亦都可以達至到我們那個政策目標，就是可以保護到香港的國家安全。 至於境外勢力定義，條文提及包括有關政府、當局、政黨或組織的關聯實體和關聯個人。保安局解釋，外國政府很多時不會自己出手，而是透過資助或者控制某些團體影響其他地區的國家安全，因此在定義加入關聯實體和關聯個人，可以在法理切實有效解決這些威脅。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新聞報導員， 就嚟到啦，大家会唔会都想趁住呢个假期同仔女一齐去翻个短途旅行？短短两个星期可以去边度玩？计划行程方面又有啲咩需要留意嘅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旅游专家同大家讲下出外旅游嘅注意事项。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丰林家电、中广平中医馆、家福数个门窗、荣泰按摩椅赞助播出。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大家好，我是罗启豪，在3月16号晚，我和李佳将会来到温哥华，为中侨基金会主办的中侨星辉夜表演，为中侨的社会服务筹款。那晚我们会为大家演唱中英文歌曲，希望到时见到大家。 2024中侨星辉夜3月16号举行，门票现已公开发售，查询604-408-7228。高柏餐厅 VIP 会员3月超值优惠，澳洲肉眼扒配龙虾尾套餐只系28.95元，仲奉送饭或意粉、餐汤、咖啡或茶。高柏餐厅喺列治文同高桂林有两间店同时为你服务，快啲嚟试下啦！ 高油加浪潮又嚟啦！ 华侨之声感谢你一直以嚟嘅支持，听众有机会获得入油补助。 参加办法由3月18号开始，电台每日发放不同暗号，喺不同节目时段，只要听到 打爆油缸大行动，现在开始。 无论你喺省内任何一个油站，就算去到山卡拉咁远，即刻致电604-267-1320。 最快打嚟嘅一位听众，只要讲出当日暗号、油站位置，就可以选择1至10号嘅信封。入油奖金由30元至到最高嘅100元。 入围嘅朋友要喺10分钟内入油，接到通知后带埋实体单据，包括油站地址，最重要系日期同时间。 影印本恕不接受， 就可以到本台领取现金。 小心揸车，祝你好运！ 打爆油缸大行动，首席赞助列治文 Auto West BMW， 汽油赞助 Mr. Rent a Car 租车先生。 大家收听紧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心几许？ 窗外约枕半丝，心中也留多少醉。 照亮茫烟水里。 全黑天，一生总有第一次。 何妨拼百思，何妨全力试，不要问我非与是，愿你明白是非，奉献出第一次。 Avenue 新开的天理海鲜酒家，好吃又抵食。 是啊，茶室七天免茶，兼大中细点心都有九折，食够60蚊加10蚊，可搭半只海南鸡。 晚市游水蟹一只特价26.8，冬天孖宝之中羊腩煲加生炒糯米饭，唔使50蚊，又有特价4至10人套餐益食价。晚市食满80蚊都有海南鸡送。 去天喜，帮你天天欢喜。Grenfell 街801号天喜海鲜酒家，开朝10晚10，七天营业，订座604-2616-3328。 多士兰纪念。海景墓园及永多利纪念园在3月9号举行清明开放日，福地预售折扣高达17%，再加额外优惠同免息分期，当日头50个参观家庭可获幸运大利是一封，有机会赢取皇帝蟹套餐或其他丰富礼品，丰丰有礼，永不落空。 无论你有冇曾经考虑过未雨绸缪，不如就喺3月9号亲临科士兰纪念园了解一下啦。 查询及预约604-328-6079，有少量条件限制。 科士兰管拿比 Roy Oak Avenue 3789号。V5G3M1 海景本拿比 Imperial 街4000号 V5J1A4 永多利素里28 Avenue 14831号 V4P1P3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AM1320 华侨之声当日现场直播。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